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We are now learning something new.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that is called the cost of war, lesson 100. 战争的代价。The cost 也就是费用或者是代价的意思。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整个内容，从头到尾给大家念一下。War is a horrible thing, so we should avoid it at all costs. Human beings have been fighting one anoth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y fight over various things, from religion to money.There are no winners in a war, because in the end, many people on both sides end up dying. During times of war, people lose their homes, job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broken. The only way for any country to win a war is not to fight at all. Peace is the only answer. 这篇文章写得真的是很好。我们现在看 the cost of war.战争的代价，它的这个 cost 当动词，大家也特别记住，很非常实用的一个动词。我们说 that car 那个车子 cost me， 它这边的 cost 是一个过去时、原式、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 cost。不要自己发明一个 costed， 加个 ed， 那就糟糕了。我们说呢 ,the car cost me an arm and a leg. 他说这个车子啊花了我呢一个手臂一个胳膊还有呢一条腿。那个意思就是花了我一大笔钱啊，就是让我花的这个年年手啊脚啊都不见了。也就是呢 cost me a lot of money. That car cost me.An arm, A-R-M, 是 A 的关系，所以前面呢用母音的元音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冠词要用 A-N, an arm, and a leg. Leg 是 L-E-G, 是 L, 辅音开头，所以前面用 a leg 就好了。An arm, and a leg. 还有 war 这个字啊，我们说前面跟 at 并用的时候，Country A is at war with Country B. 甲国正在跟乙国交战中，叫 at war 的用法。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呢 ,Country A is at war with Country B. 就可以这样讲。好，现在我们就直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咯。War is a horrible thing.So we should avoid it at all costs. 战争是个可怕的东西，因此我们就必须要避免它。Avoid 避免，这个 it 就是 war， 用代词代替。At all costs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At all costs， 那个 costs 这边是当名词，所以加了 s 做复数的用法，以所有的代价。来避免它，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有时候老外可以这样写 ,at any cost, 用 any 的时候呢 ,any, 它后头的 cost 就用单数，这是一个习惯的用法。因为战争的确是可怕。When war breaks out, 就战争爆发时，我们喜欢用 breaks out, people would die, 人就会死亡。And there will be many orphans, 有许多孤儿 ,O-R-P-H-A-N, 加个 S。我很可怕的财产损失，你看这都是吓人的。Human beings, 就是人类。Human, 就是人类的。Beings, 加个 S, 叫做生物啊。人类的生物就是人类。Human beings, 这个 beings 就是呢生物，讲得难听一点的话就等于 animals, 但是人类加 animals, 人类的动物不好听，其实我们也是动物的一种，所以我们一般就用 human beings, 这样子来表示人类。人类呢 have been fighting one anoth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好，这个句子要特别记住，这边用了 since, 那么这个介词引导的介词短语 the beginning of time 做大的宾语，自从这种开始，时间的开始以来，就是自古以来，我们中文翻译叫翻成自古以来，那变成英文的时候呢叫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当然你可以讲 since ancient timesAncient, A-N-C-I-E-N-T, Ancient, 就是古代，自古代以来。我们可以翻成自古以来，或者是有史以来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这个用法是真的棒。有史以来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 ,since 引导的介词短语啊，它这个主句里面的时态就必须要用所谓的现在完成时或现在完成进行时，你看后头就用 have been, 不要念成 been 呢 B-E-E-N, 要念成 been, it, 短元音 been, 很多人念成 been, 我一听到这个 been 我就知道，咦， you're from China, 你来自中国，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多人都会念成been, 不是 been, 念成 been, it, 二三四 it, been, have been fighting, 后头加现在分词，就 have been 加现在分词就叫做现在完成进行时，就一直就不断的 fighting one another 叫做彼此，也就得 each other,两个用法是完全一样。以前比较死的文法呢，古板的文法说，语法说 one another 是三个以上的彼此，两个人的彼此叫做 each other, the couple, 这对夫妻啊，我们说 John and Mary love each other, 两个的时候是 each other, 三个的时候要用 one another, 我们说呢彼得大维和戴维和玛丽呢，这几个兄妹啊 They love one another, 在以前的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现在老外呢管他的几个就都用 each other 或者是 one another 来代替都没有关系，所以人类的彼此啊自古以来就在那打斗。 They fight, 他们打斗什么呢？Over, 为了什么东西要用 over, 这个 fight 也可以代表吵架，为什么事情吵架或者争执，他那个为了他通常不用 for, 他用 over 这个字。 I did it for you, 我为你做了这件事情，为了 I did it for love, 我是为了爱才做这种事情。但如果是为什么东西而吵架起争执，他后头那个为了他要用 over, 这是习惯的用法。 They had a fight, fight 给当名词，他们吵了一架 over money, 为了钱。 They fought, 过去时 F-O-U-G-H-T, fight 过去时当动词用，也是用 over money、They had a conflict, C-O-N,F-L-I-C-T, conflict, 也就是争执。Quarrel, 也是争执。我不拼了。 偶尔学一两个多余的字啊，不是多出来的字，那不是多余，都很重要的。还是拼一下好了 ，Quarrel， quarrel。那他们呢，通常后头都是用 over something。They fight over various things. Various， 他就一定要念成 various， 不要念成 various。Various things， 各种不同的种种的东西，他们为种种的事情而争执打仗。From religion to money， 从宗教到金钱，你看看，到现在我们战争在中东还是有宗教的关系，在一些恐怖行动里也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这些是不是我们可以呢停止，不要歧视宗教，什么宗教都好的，只要是我们呢和平相处，不是多棒吗？好，很遗憾呢，我们都是意识到现在还在打仗。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a war， 你要知道啊，在战争中没有赢的人呢， winnersMr. Lai is the winner， 是赖先生是赢家啊！我们常常是打拳击的时候 The winner is Peter Lai， 就这样子。 And the loser is Peter Lai、啊、Loser 就是失败者 L-O-S-E-R， 这样 Loser。 所以呢 Winner 我们就可以叫赢家，战争中没有赢家的。Because in the end， 因为到头来 ，in the end 就到最后，我们翻译的时候可以翻成到头来。Many people on both sides， 在双方，啊，敌对的双方 ，on both sides， 双个边 ，side 就要加 s， 双边的这些人呢，许多人呢 ，end up， 中文翻成。到头来，你以后见到 end up 后头动词啊，一定要加 ing， 他们叫做分词啊，做补充语。比如说呢 ，Peter liked to gamble， 彼得喜欢赌博啊，啊 liked 我刚才用了过去时 ，he gambled whenever possible， 只要有可能他就赌博。赌三公，赌十点半，赌牌九，赌任何的东西他都喜欢赌，赌来赌去，我们终于这样说，他到头来失去了一切。那英文怎么说？ He ended up， end 加 ed 哦， ended up 产生连音， He ended up losing everything。 你不能讲 lose， 来一个 to lose everythingended up 后头一定要加 ing， he ended up losing everything，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所以双方到头来都好多人死亡。 During times of war， during 不要念成 during， 在美式英语要念成 during， 在战争的时刻啊，好几次的时刻，所以 time 加了 s， people lose their homes，大家会失去他们的家园 jobs 工作 and their families are broken， 然后家庭呢都破裂了，所以都战争可怕。那下面就告诉你了 The only way for any country to win a war， 他说唯一的方法，对谁来讲？对任何的国家，怎么讲呢？ To win a war， 要赢得一场战争，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要赢得一场战争的唯一方法 ，the only way 当主语，动词是 is， not to fight at all， not 点点点 at all， 就根本不，根本就不要打仗，那就是最好了。那个 not 点点点 at all， at all 要产生连音，他根本不是善类， he's not good at all。她根本不漂亮 She's not beautiful at all。 我根本不潇洒，很多人都说彼得你好潇洒，那是吹牛的、我知道我自己的长相 I'm not handsome at all、彼得你是一个帅哥还是哦，真的自以为是，你还真以为说 I'm very handsome， 不，后来才知道人家是开玩笑，你是蟋蟀的帅帅哥，蟋蟀的哥哥这样子哈。蟋蟀叫 cricket 啊，我们不拼这个字了。 not at all 很好用法， not 点点点 at all， 他根本不是个老师， he's not a teacher at all， 他是一个骗子， he's a swindler 啊，是一个骗徒， swindler swindler。 好，我们就这样说。最后 peace the only answer， 和平是唯一之道，和平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answer。 你看这篇文章啊，这个意见啊，这怎么样的掩盖对不对啊，我们就是意思很容易的就是明白。好，现在为大家先念一遍跟读，然后我叫大家闭眼睛，然后用英文诠释那么这句话，这篇文章跟着我的人来啊，这个是很狠的一招，但是就是会训练你不要死背书，用活英文诠释文章的内容。我们先张开眼睛跟着念 ：War is a horrible thing, so we should avoid it at all costs. Human beings have been fighting one another.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they fight over various things, from religion to money.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a war, because in the end, many people on both sides end up dying. During times of war, people lose their homes, job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broken.The only way for any country to win a war is not to fight at all. Peace is the only answer. 了解之后呢，你一直拼命的读，好读，你有空的时候就读，到了晚上的时候，就像我一样，眼睛闭起来，你不要死背书，你直接这样讲。现在眼睛闭起来啊，好，跟着我这样念，好。War is horrible.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human beings have been fighting over various things, such as money and, of course, and religion. This is very bad, because when war breaks out,People will lose their lives, their jobs, and their families are broken. The only way to avoid war is to learn to live in peace. War is horrible, so the only way is to live in peace with one another.你看，这就是我的诠释，大家试试看，一遍一遍的诠释，你这样做，将来就会用英文回来讲话，而不是死背书。现在，请大家看到我的语法重点，很简单的，第一个讲 ，Human beings have been fighting one anoth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自古以来，人类就相互争斗。这个划线的 since 呢，这边是当介词，自从 the beginning of time 呢，是做它的宾语，时间的开端，形成副词短语。这类的这个短语在句中出现的时候，主句的动词应当采现在完成时，也就是 have 啦，或是 has 加过去分词，或现在完成进行时 have been has been 加现在分词。来看这个例子，I have been waiting here since 6 p.m. 2 hours have passed, and my girlfriend hasn't shown up yet. 我一直在这儿等啊，自从六点钟，下午六点就在那边等了。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2 hours have passed. 然后用并列连词 and 连接另外一个数据。And my girlfriend, 我的女朋友 hasn't shown up yet. 一直还没有现身呢。 所以你不要难过，有时候是误会一场。接着我们看第二， since 也可以做副词连词，也表示自从，之后引导过去时的副词从句，也就是这个从句里面的动词要用过去时，可是主句的这个动词呢仍然采现在完成时或现在完成进行时。你看 I have enjoyed music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since 前面加 ever 是一个强调的用法，自从我是小女孩以来我就好喜欢音乐哦，从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听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oh yeah little little star 这样子啊 twinkle 好像亮晶晶的，这样小星星亮晶晶，你这样亮，至少念的 little little 啊，不要再念成 little 啊。好，总而言之，从小我就喜欢唱歌，就喜欢音乐，这边是用 since， 不管是介词或者是连词，它的主句都要用完成时或完成进行时。我们下次再会。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6点半，重播的时间是10点到10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Al principio no sabía si era así o me parecía que me mirabas a mí. Y ahora yo vengo a enterarme que te mueres por mí. Quiero suspender el viaje, quiero cambiar el pasaje para quedarme aquí. No me dejes así, tan borracho y solo.De tu mirada tan cargado de palabras que no te puedo decir. No me dejes así, que me vuelvo loco. No quiero esperar ni un poco, quiero mirarme en tus ojos y besarte así. Yo que tanto había buscado alejarme de aquí.Viajar para cualquier lado para borrar el pasado que tanto me hizo sufrir. Ya que estoy con mi equipaje sin saber qué decir. Solo pensando en tu imagen y que el verdadero viaje está dentro de mí. No me dejes así.De tu mirada tan cargado de palabras que no te puedo decir. No me dejes así, que me vuelvo loco. No quiero esperar ni un poco, quiero mirarme en tus ojos y besarte así.